以收留一份真诚的爱。你可知道我的心站得好远好远，不敢上街。 Beautiful girl，真遥远，哪怕岁月改变我们纯真的脸，还是换上某一天，也许明天，明天就能永远移动我的视线，绝不能移动世界。总是彷徨，总是孤单，总是期待。 Beautiful girl， 路过真遥远，哪怕岁月改变我们纯真的脸，换上某一天，也许明天，明天就能永远移动我的视线。淡淡